动不动就红线。 咦，睇嚟你好似睇紧 My Radio 嘅节目喎。 系啊，我睇紧郁文踩场啊。 哦。 唉，不过我都担心紧，迟啲过英国做嘢冇得睇啊。 咁啊唔会，呢、這个直播同埋重温环球全个地球都有睇噶啦。 咁就 very good 啦。 大家可以經 PayPal、PayMe、轉數快或者 Patreon 繳交月費。喺度預先多謝大家持續支持 My Radio 嘅月費計劃。付費支持自由發聲，請支持 My Radio。 鬱敏踩場，現在同你剖析政治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睇《郁敏踩场》。今天是2022年8月22日。咁啊，喺呢度首先就啊，多谢大家，希望交台费支持我哋继续发声啊。咁呢个循例都要讲嘅，因为我哋啲广告啊，即系可能你立过你又唔睇噶嘛。咁啊，20号到30号咁啊要货金噶啦，系咪？咁誒講起貨金咧，就即係大家都知道啊，你可以去 marie.hk 嗰度有個即係 payment 機會嘅，咁有 PayPal 啊，有啲 PayMe， 又有 Patreon 入會啊，咁啊另外都可以銀行入數等等。咁啊，我哋而家嗰個 YouTube 咧就我俾個實際數字大家睇下啊，即係距離300,000訂户咧就仲有幾百個，就希望大家幫幫手。而家就應該有係，我哋可以睇到個實數啊！你唔係圈咗個出嚟嘅咩？你其他嗰啲唔使啊嘛，講淨係圈嗰個出嚟啊嘛。29,252，OK 啊，咁啊，即係仲爭700多啊，咁啊700多。就好快嘅啫，照計就係咪應該即係呢個月底之前，咁我哋拉多700多訂户啊，咁啊谷到佢啱啱300,000啦，至少係嘛？咁啊希望各位朋友，譬如你原本係訂户嘅，咁你將我哋條 link 咧，即係 send 去俾你啲朋友，咁啊叫佢啊即係訂閱啊，同埋訂閱之後撳鐘仔分享我哋嘅片，咁你撳咗鐘仔之後咧，我哋有片就可以 send 到俾你睇嘅。因為如果我哋過咗300,000之後咧，咁就嗰個流量咧可能就會大好多嘅。雖然而家我哋都面臨好多困難嘅，就係第一就係黃標啦。其實我哋幾乎冇一次節目冇黃標嘅啊。咁你一有黃標咧，就即係做呢一啲，譬如話YouTuber 嗰啲人都好清楚嘅。如果你要靠做 YouTuber， 要靠即係個盈利 account 收，即係 Google 分俾你嗰啲雞碎咁。多嘅廣告費嘅話咧，咁你就知道黃標就好大件事噶啦，係咪啊？咁你有人睇都冇用嘅喎，又冇錢俾你喎，係咪？咁所以就希望大家幫幫手啦，仲有啲廣告要睇啦，唔好 skip 咗嘅啦。咁我哋就可能會收多啲錢啦。咁仲有咧，我哋個 super check 咧，咁亦都好多謝有啲朋友咧，即係每次我哋做直播嘅時候，譬如而家 YouTube 直播，咁佢都會磅水嘅，100、200咁樣係嘛？咁希望大家繼續即係可以重手少少啦。咁如果你嫌銀行麻煩，你一路睇咁你可以撳噶嘛，係咪？撳咁跟住咧用 credit card 俾錢噶嘛，嗰啲係係嘛？咁所以即係希望大家幫幫手。如果啊聽到啱聽嘅咁啊，其實我呢啲我以前我就唔係好緊張呢啲嘅。咁但係而家成日俾人黃標咁，你咩橋咧？係咪先？係嘛？咁就希望即係喺嗰個 super check 嗰度咧啊，即係。啊，講句難聽，呢啲就係打賞啊！即係人哋話叫咁啊，你掹唔到個面皮落嚟，叫人打賞你噶嘛？咁而家冇計啦，咁乞衣一樣係嘛？好，咁啊，講翻正題啊！嗱，今日咧就有一單法庭 case 咧，咁我哋一定要講嘅啊！咁啊，呢個就係咩咧？中共嘅法治咧就移植香港，即係中共式嘅法治移植香港。坦白從寬，抗拒從嚴，係咪？咁所以你啲人咧就被逼認罪㗎啦。咁上次47人案啦，所謂嚇呢個初民主派嘅初選案，有29個即係被告認罪，係咪？29個，18個唔認罪，37個，47人案件就係即係29係啦，加埋47啦。 咁而家咧仲有33個人係羈押緊嘅，即係舊年二月到而家，係嘛？咁啊，眨下眼就已經係年半啦，係嘛？咁你我講呢種叫被逼認罪啊！上次我哋講呢個47人案係嘛？包括戴耀廷啊、黃之鋒等人啊，29人。今日喺法庭裏邊咧，就係呢一個即係、就是、一傳媒，即係同埋。即係呢個黎智英啊，同埋六名一傳媒嘅高層啊，就再聯同集團旗下3間公司就涉嫌違反港區國安法。咁案件咧就今日喺高等法院進行呢個所謂案件管理聆訊，咁就要商討呢、這個即係、案件嘅審訊日期啊。嗱、咁。除了黎智英之外，六名被告、就表示認罪的、這個表示認罪的這六名被告就是六個高層、這六個高層就包括、蘋果日報、就是、一傳媒的前行政總裁張劍虹、這個就是、黎智英有兩個他最信得過的人的、當然在個過程裏面，一傳媒、一周刊又好，蘋果日報創刊又好，這些都是很襟得屌的人的、黎智英很興是大庭廣眾問候你娘親的，對啲夥計你明白嗎？咁呢啲係鬧極都唔走嘅，咁有啲梗係頂你唔順啦，好似羅燦嗰啲睬你都傻啦，創刊個總編輯個梗係走啦，係咪？咁呢啲咧就係、又做得嘢啦，係嘛？咁又信得過啦，咁啊，你其中一個就係張劍虹，另外一個咧就而家喺台灣。賣咗呢個即係蘋果新聞網嘅呢個葉一堅，嗱呢兩個係佢最信得過嘅人嘅啊。咁啊，第一個咧就係張劍虹，嗱六個被告裏邊，其實全部都好冤枉嘅講，尤其是嗰兩位主筆，一個盧峰即係馮偉剛啦，另外楊清奇即係李平啊，大家即係。你有你如果係蘋果日報嘅讀者啊，或者擁趸嘅話，咁你對呢兩個人名咧就即係非常之熟悉嘅，唔係咁好啦，仲有一個政治版，有陣時係政治版嘅即係阿頭嚟嘅羅偉剛。我最得記得我哋成立社民聯嘅時候咧，呢條友成日及我嘅 ，OK 啊，咁佢咧就係陶君衡嘅老友，咁啊後來做到總編輯啦，羅偉剛、張劍虹。咁啊，仲有陳佩敏，前副社長嗱，陳佩敏呢、這個《蘋果日報》個副社長啊，咁啊，仲有執行總編輯林文忠，咁啊，主筆馮偉光，即筆名盧峰同埋楊晶奇，筆名李鵬、李明，咁呢六個人咧都認罪，認咩罪咧？你話俾我聽，喂，我喺張報紙度做嗰個管理階層，或者我主持編政，或者我寫社論嘅人，係嘛？你老尾而家叫勾結外國勢力，係咪？咁裏面嘅文章，喂，譬如話講香港呢個反送中運動嘅時候，咁佢寫社論，咁佢梗係表達呢、這個即係、就是、報社嗰個編輯立場或者言論立場，係咪？咁就構成係喂叫做顛覆，唔係你叫做勾結外國勢力，危害國家安全罪，係咪？咁啊，公司又俾你凍結資產啦，又清盤啦，係咪？成個蘋果就俾你即係一單官司，喂，都未判嘅喎，就已經消滅咗你嘅啦，已經係咪？咁啊，你蘋果成個集團消滅咗之後，咁你咪其實就淨係蘋果啫，一周刊嗰啲晨早已經即係執咗笠嘅啦，係咪？咁好啦，台灣都受到波及啊嘛，係咪？就係、是、咁樣嚟嘅啫嘛，成個集團就幫你連根拔起，但係冇一個定罪嘅喎，而家係仲未定罪嘅喎。咁喂，呢個係咩法律咧？請問，咁呢啲仲唔係惡法？呢啲仲唔係暴政？點樣先叫暴政咧？嗱，呢個中共式嘅法治就移植到嚟香港，呢八個字大家都應該好熟噶啦：坦白從寬，抗拒從嚴。喂，普通法就唔係咁嘅，普通法就係香港過去嗰個司法制度係嘛？就係控方你去做調查。唔係你警察去拉人調查，跟住檢控，跟住上到法庭嘅時候，控方要將所有啲證據鋪陳喺個法庭上邊，係嘛？咁然後亦都要通過辯方嗰個辯護，係嘛？交叉辯論， 或者交叉盤問，你控方提出證據或者提出證人，咁啊辯方律師就要交叉盤問，所謂 cross examination 係嘛？咁然後揾啲疑點出嚟，咁、那個法官咧就要喺即係聽曬雙方嗰個陳詞之後，同埋睇曬啲證據，喺完全即係冇合理疑點底下，係嘛？咁你先可以定罪嘅。撲你個街，而家就唔係。而家就坦白從寬，抗拒從嚴。你諗乜？你一定要認罪，你唔認罪，我判你坐耐啲。而家啲律師都係教佢認罪噶嘛？喂，同佢分析嗱，啲、啊、律師你又唔怪得佢嘅喎，係嘛？佢只係將而家成個客觀嘅情勢分析俾你聽，呢啲官司冇得打噶啦，係嘛？即係好似湯家驊呢個撲街話齋，呢啲係政治嘅，係嘛？咁啊唔可以陪審團嘅，法官話事，咁屌你法官都話唔到事啦，撲你個街，係咪？坦白從寬，抗拒從嚴，所以你睇到四十七人案裏邊嗰廿九個人點解會認罪咧？係嘛？佢哋會認為佢當時為佢推呢一個所謂初選，同埋喺網上發表嗰啲言論，即係如果我攞到三十成個泛民主派陣營喺呢一次選舉裏邊，如果攞到三十五席以上嘅話，我哋就有機會否決政府嘅財政預算案，而造成一種極大嘅壓力，係嘛？令到政府咧，即係對制衡政府，即係制衡政府嘅力量咧就好大啦。咁個意思係咁啫嘛，大佬係嘛？跟住就嗰個控罪寫到啦，你又會令到個行政長官辭職啊，咁你又顛覆國家政權啊，咁樣係嘛？仲有啲人好白痴咁行出嚟問：喂，嗰、那個香港政府嚟㗎，點解叫做國家政權啊？大佬，國安法寫得好清楚啦。香港政府、特區政府都是國家政權的一部分嘛，對不對？法律就是這樣寫，這條惡法就是這樣寫，你先要針對那個惡法，即好像黃毓民出本書，有一半是講那條惡法的，逐條分析，幾乎是，對不對？現在這個叫坦白從寬，抗拒從嚴，就是過去共產黨，即是歷次的政治運動也好，在法庭裡面審案也好，上次我就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，就是呢個蕭建華，係咪？喂，五年前喺香港四季酒店俾架麵包車幾條大漢上你就上你個房敲你門，打開道門夾你落車，係咪？跟住夾翻大陸，然後就韞咗你五年。啊，最近就上海市中級人民法院做咗宣判啦，咁啊13碌，跟住充公你個集團550億。嗱，呢啲就係中共式嘅法治。嗱，而家係移植嚟香港啦嘛，係咪啊？所以一傳媒六個高層咪被迫承認勾結外國勢力嘅控罪咯。咁你睇翻啲內容，你老啊老實講，認咩罪咧？係咪？認罪就係話咧，佢哋喺2019年4月1日至到2021年6月24日期間，咁2019年4月1日國安法都未頒布施行啊，大佬係咪？2021就冇得講啦，係咪？咁即係話喺2020年7月1日國安法頒布施行之後嗰一段時間，你報紙上面嘅言論，你呢啲總編輯啊、社長啊、行政總裁、副社長或者社論嗰兩條友，全部都要負責，你都係危害國家安全，勾結外國勢力，係咪？嗰條罪就叫做喺2019年4月1日至2021年6月24日期間，串謀刊印、發布、邀約、發售、分發、展示或複製煽動刊物，及請求外國或境外機構、組織、人員實施制裁，封鎖香港特區或中國，呢啲叫罪。喂，個言論、報導、新聞都死得，係咪？所以我哋有一位好尊敬嘅長者李儀啊，今年86歲啦。咁佢幫蘋果寫咗咁多社論、咁多文章。佢而家人喺台灣，如果佢喺香港，你估有冇事啊？100%會有事，係嘛？咁呢啲係咩法律咧？係咪？你香港嗰啲有良知嘅人，你唔去講下呢啲嘢，係嘛？所以我用呢8個字嚟形容，邊有錯？中共嘅所謂法治啊嘛，坦白從寬，抗拒從嚴。咁呢個唔係普通法嚟嘅咩，大佬啊，係嘛？要無罪推定噶嘛，大佬要係嘛？咁所以我哋係好同情呢6位即係新聞界嘅朋友，係嘛？咁你 譬如好似我哋呢啲咁，我哋犯齊啦，大佬，係嘛？屌你只邊走得甩嘅啫，係咪？咁都得，係嘛？就係咁都得，係嘛？所以佢哋六個人認罪啊，即係其實大家都唔會意外㗎啦嚇。咁但係黎智英就冇份嘅，係呢六個啫。咁黎智英嗰單咧就重大鑊，係嘛？咁佢將來會唔會認罪就唔知啦。但係今日咧，佢同時都喺法庭上面有一單嘢嘅，就係話咧，即係嗱，其實黎智英係喺2020年嘅八月就被捕㗎啦，即係話喺個國安法頒布施行嘅第二個月，係嘛？喺我哋嗰本書都有講黎智英，即係嗰陣時差佬。即係守呢一個即係將軍澳一傳媒大樓係嘛？拉喺黎智英屋企拉黎智英咁嗰段嘢咧，我哋都喺我哋嗰本書《下文二約上天難欺》嗰度都有個記錄嘅，就係因為我哋有一段咧係講2020年七月一號呢個國安法頒布施行之後香港發生嘅嘢係嘛？嗰度都佔咗好多篇幅嘅係嘛？所以即係我自己係好 proud of 出咗呢本書㗎 ，OK。啲記錄喺曬度嘅，即係第日我哋可以再將而家好多俾人拉啊、判坐監啊呢啲 case 啊，將佢整理落嚟就洋洋大觀，呢個就係歷史嚟㗎啦，係嘛？第日有轉型正義、有紐倫堡審判嘅時候，你班吳家燦就全部屌你準備坐監 ，OK 係嘛？包括林鄭月娥，唔知㗎，呢個世界點話得埋啊？希特拉都想不到他要去自殺了，大佬，是吧？屌你，希特拉那些手下都沒想到，屌你，他90歲都要被人審判，又要坐監，是吧？是吧？怎麼說得埋啊？不能死住，這個人，千萬不要死啊，這個八婆，是吧？你看看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，是吧？那幾十年，審幾多戰犯，審幾多這些這樣的，所以轉型正義啊，大佬冇得走嘅，即係唔好咁快死，就死咗冇啦，係咪？唔好咁快死 ，OK？ 最緊要嚇，即係長命啲啊！休息一陣。